的话，其实稀饭是有利尿的效果的哦，就是你吃了米之后，米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那个促进这个肠胃道把水吸掉。那中国人对于这个拉肚子的看法就是肠胃道不吸水就拉肚子嘛，你把水吸掉就变成尿了嘛，就不拉了嘛，所以间接来讲啊，米是有止泻的效果的。所以像白虎汤这个方子啊，知母石膏一下去啊，那肠胃道都会被它含得有点笨笨的，那你用一点米去提醒它吸水的话，那也比较不会肠胃道衰弱下去。所以呢，用了米的话，那这个肠胃道就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正常机能，不然的话就好像白虎汤喝完就一直拉一直拉哦，就是要预防这个现象，所以可能用梗米。那我们说梗米呢，能够有一定的补气的效果。当然了，我们一般这个白虎汤或怎么样，这种煮在药里面的米，不会让人觉得很强的有补气的效果。那如果要强调这个米的止泻的效果的话，那个是少阴篇里面的这个桃花汤。桃花汤是这个下利便脓血啊，就拉出来的大便跟桃花一样。那然后呢，它的那个药里面是梗米、干姜跟赤石脂啊，一种红色的石头磨成的粉。那那个汤呢也跟桃花一样啊，就是都是红红的一滩一滩的啊。那这个桃花汤呢，它这个就比较能够确确实实让你看到这个米是有止泻的功能的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是用很多很多的甘草来调补脾胃的话，那其实甘草也好，人参也好，运行起来都很慢，就是脾胃啊放了很多甘草，那个脾胃会变得有点慢吞吞的。那但是梗米呢就不太有这个效果，梗米它补脾胃的功能，可是它不会让人变得，不会让脾胃变成软绵绵慢吞吞的啊，所以它有这样的效果。那如果那白虎汤说止烦，竹叶石膏汤说益气，其实这都对，但是也要协同一些其他的药物啊。这个止泻是比较确实的，那益气的话也比较确实。那至于说止烦的话，我们好像不是说米一定是一个清热的药啊，所以止烦的话比较是看到白虎汤有那个功用，就这么说了。那么那米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范畴里面，它扮演着一个蛮特殊的角色，就是其实它这个说法不是一个绝对，我觉得恐怕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药都有什么温凉寒热各种药性，对不对？那偏阳或者偏阴啊，偏寒或者偏热啊。那米的话，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啊，就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自称中国的这个中字，就是如果要把所有的药放个坐标轴的话，那米就是最中间的啦，就是不偏凉不偏热啊，然后呢不偏燥不偏湿啊，不偏阴不偏阳，就是一个至为中和的药。当然现在随着这个蓬莱米的开发，月光米的开发，其实都已经偏了啊，但是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认为米能够占到这个天地中和之气的这个位置。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以我们中医拿米当做一个坐标轴的这个思考来讲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米这个药应该是最没有药性的药了，对不对？除非像小时候我爸爸那个玩我这小孩，他就说，儿子我跟你讲，米是有毒的，如果你吃300碗饭也会死的。那这个真的是题外话了啊。那这个米呢，它是一个至为中和的东西，可是它其实还是有药性的。那我们对于米的药性呢，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一下讲义上面，我们先看一下讲义这个讲到这几种吃米的方法啊。这个其实我都蛮希望同学啊有事没事啊要这样子做，因为这个课虽然现在几乎是大家三天两头都在感冒啊，所以伤寒论还蛮有用的，但是呢其实平常的保养还是蛮要紧的。那这个大陆的医生邹梦辰啊，他讲了这个粥油这个东西啊，粥油其实也不是说油啦，就是粥啊熬到后来它里面会有一种像浆糊一样的部分出来。那这个他就说这是非常养生的东西。其实米这个东西其实是真好的东西啊，只是说我们如果 不用足够的火候啊去烹调它的话，我们不能够吃到米的好处。那讲到粥油以前，我要先跟同学讲啊，一般我们台湾人那个清粥小菜那个稀饭啊，那差很远啊，这个你要吃到有那种粥油它出来的米汤那个、粥啊，那叫秦煮广东粥。那广东粥怎么煮啊？先去买一个很大的锅子，大概口径可以到这么大，然后可以有这么高啊，这么大的锅子，然后呢水呢就加到那个锅子的三分之二那么满，那很多水啊，然后呢就开大火煮，然后呢开大火之后呢你就烧到滚，要等到水滚才把米倒进去，大概一杯米或者一杯半的米就够了，不用多，水滚了倒可能不用倒一杯哦，就是那么大的锅子水就倒一杯米左右。然后呢你的火呢就不可以关太小的火，要关要在中火以上，然后你就要看那个米在水里面随着那个沸腾而在游泳，然后就这样的，就是水滚才放米。那当然你在这一锅粥烧成之前，可能水会烧到太干，那如果你要加水的话，广东人做粥的规矩啊是只能加烫水，不可以加冷水，加冷水那边在煮水饺，就是加一锅冷水它那个沸腾就平息掉，然后再慢慢开始沸腾，不可以啊，一定要加烫水，不能加冷水，让它维持它的米不断的在水里面翻滚跳舞的状态。然后呢差不多两个小时，就是差，就是说你前面一个半小时都几乎不用去理它，就偶尔看一下就好了，就让它沸腾。然后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候，它会忽然之间变得很粘稠，然后再也翻滚不动，然后开始焦掉，那个时候关火。那样子弄出来的这个米汤呢，米粥啊，才是我们觉得可以用来有这个效果的粥，就是大火这两个小时的翻滚，那就是那个水，一锅水，这样一大锅水可以从这么多水煮到这么少水。那我外婆看到我在家里面熬粥都是跟我惨叫，我的瓦斯费啊，你要付给我啊，就是常年当家庭主妇也没有看这么样子浪费瓦斯的煮法，但是就是要这样子煮才能够把那个米的精华逼出来。那我们一般台湾那种就是泡饭再煮一煮的那种稀饭，那大不如啊，大不如。那因为我们台湾这边的人吃粥就吃这种比较低水平的粥，其实这事情真的是很可恶哦。像助教跟我出国去玩或者怎么样的，从日本回来或者从香港回来，一定会大叫说现在觉得台湾人都是坏人。那在日本是他们服务业做得非常的好，把你照顾得很好，那你回台湾就看到说有日本客人的那个行李搞丢了，长荣巴士的司机拿到那个行李送去一副不是他的事一样，那你会觉得台湾人真是坏人，那是从服务态度看的。可是香港人跟台湾人比，香港人也很凶啊，对不对？没有看起来比较，没有比较善男信女啊。那可是我们就在香港吃过东西以后回来再吃台湾的食物，就觉得台湾人是坏人，因为香港的食物吃了之后你会觉得身心都得到滋养，那在台湾就没有啊，那是有毒食品居多啊。那像从前呢、啊、有一个香港朋友啊就跟我说，哎，我们广东人都说感冒不能喝粥，哎，这个你们有没有这回事啊？我就说张仲景的《伤寒论》还说吃完桂枝汤要喝粥呢，那怎么会有这个事？没这回事啊，喝粥没关系。结果我去香港感冒的时候喝到粥啊，惨得不得了，整个人都被束住，然后麻黄汤吃到14瓢，腰都直不起来了，汗还发不出一滴。果然这个粥太好啊，全身的毛孔都被它塞得密密实实的啊，这是太可怕的食物了啊！台湾人的粥真的不能到那种水平。这个所以他说这个粥油就是要到那种程度的粥啊就能够滋补到了啊。所以他就讲说如果有那种生病的人吃到粥的话就变成说邪气出不来就死掉了。他要说如果是这个粥油你捞出来那个不是米的部分啊，就是那个 没有沾到米的那部分捞出来，然后你呢吃，然后呢吃加一些精盐啊，然后吐吃下来可以治疗男子的不孕症，因为它很补精啊。那当然你如果懒得煮粥的话，你就用那种好的石斛也可以啊，或好的霍山石斛也很补精哦，但是那个很贵哦，就是你的米的钱加上瓦斯的钱还是比霍山石斛便宜啊。哦，霍山石斛那个一点点须须毛毛你放到嘴巴里面含着，你会觉得你整个嘴的那个口水啊，在半个小时内都像果冻一样哦，那真的是很厉害，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小圈圈的那种食物啊，如果买得到好的话。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是只要你不是在感冒的时候，这个米粥啊真的值得把握啊。他就讲说怎么样，有这个人得肺痨啊，然后他就有好心人就每天在大锅粥里面捞一碗米汁，这个米油给他喝啊，然后他喝到后来就好了。那我就说，如果同学你如果想要长命百岁啊，你就开粥店，然后呢每天粥煮好就捞一碗最好的米油自己喝掉，然后其他卖掉。哦，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赚钱又养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东西生意有可能做，因为台湾人的那个很多食餐饮业有偷工的嫌疑，就是他做菜做的没有那么用心。如果你真的做到很用心的话，即使只是一碗粥，即使只是一块炸猪排，我都相信会可以生意很好的啊。因为我在台湾吃餐厅的菜，我觉得能够吃到让人感动的并不多。那在香港的话，就动不动就露出那种什么住家的那种表情，就是那种哇，就是非常感动的那种表情啊，就太平馆的牛舌啊、牛尾汤啊、九记的粥啊、生记的牛腩啊，哦不，九记的牛腩、生记的粥啊，啊，这些都很惊人的食物啊。那那个，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说粥油啊滋阴，而且呢就能够补肺啊。那另外就是彭子义的这个《原运动的古中医学》里面讲到说，如果你要润肺补肺的话，不妨就用糯米。他就说糯米把它搓成这种小汤圆状，然后用猪油或者是花生油去炸。那因为花生的油其实是蛮补肺的哦。那猪油的话是比较补肾的啊，因为猪油里面这个胆固醇比较高，胆固醇高的油啊，平常结成固体的油，像猪油、椰子油那种，都是能够补这个命门之火的。那他这样子的话，他说炸过以后再放到地上退火气啊，中国人都觉得炸过的东西要放到地上凉一凉，让泥土把这个热血吸掉，比较不会上火，然后把这个糯米丸子煮成粥啊，或怎么喝啊，怎么吃，然后呢，这样子的补肺非常好。那像这个吃粥补肺，或者用糯米丸子补肺，同学在什么情况下就知道你自己需要呢？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啊，每次感冒都咳得一塌糊涂，然后都不能收摊的那种人，那个东西根本是你的肺太虚损了，你也不要期待什么重金方能救得了你，你就补肺吧啊！就是不感冒的时候就好好的来吃这些补肺的药。那如果能够在食物上面这样子做到的话，那是很好的。只是他后面有补述一件事情，说如果你的咳嗽呢是喉咙痒，而且有那种水水的那种不浓的痰，他说这个是细辛干姜五味子症，这个一定不是用粥油，就不是粥油能够处理的。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症其实是他这样讲的非常好，就张仲景的方里面有很多咳嗽的方里面都会用到细辛干姜五味子三味药，这标准的汤剂就是小青龙汤，那真武汤的加减也有，那小柴胡汤的加减少掉一味药，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用。那细辛干姜五味子症治疗的是肺里面的水太多的一种情况，用这个方法来收住肺气，然后把肺里面的水去掉。那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的确不是用什么粥来补肺能够处理的，这就是要用细辛干姜五味子，所以他就说用这三味药另外来磨成粉来治这个咳嗽啊，这是对的。那经方我们不久以后就会教到了。那然后他还建议说可以调花生油啊，就是粥用糯米粥，然后呢调花生油，然后凡是肝肾阴虚的啊，上焦干涩，就是肺总是很干的，或者是左尺脉少诸病，就你把看，如果因为我们说肾脉可以把两只手嘛，对不对？那右尺跟左尺都可以把肾脉，但如果右尺很虚的话，那可能是肾阳不太够。可是如果你的左尺拔起来很空，浮起来而空，或者是很没有力，那就是肾阴比较虚。那当 当然你也可以说肾阴虚，那我吃六味地黄丸呢、啊。但是其实食物上的这个粥油类这个粥的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啊、就常年累月吃的话其实很好。所以呢同学，我觉得这些方法是值得把握的，因为真的能够让我们身体变得就是慢慢慢慢身体会越来越好。那另外呢，在21页的讲义啊，这有一个治火要诀。这个治火要诀其实啊，他是在讲两件事啦。一个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不上火，就要修炼你的心，让你的心不要常常烦什么什么，这是一个说法。那这是一件事。那他也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同学啊，真的是不想在家里面费那么大的火功去煮这个好的粥啊，就是真的不想当广东人，只想当台湾人的话，那就用他的代替法。他的代替法是什么呢？他代替法就是啊，你呢，他的那个米，他说不要洗得太过分啊，就是米就是不去汁，就是米不要洗太多次。其实米不要洗太多次，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可以让你身体好的米，都是新鲜的米，新米。就是我们中国人煮饭补身不用陈米，这样知道吗？就米要尽量挑新鲜的，刚刚来的。那新米到底有多伟大？听有一个漫画书啊，叫做什么《料理先机》，台湾东贩出版社出的。它的第7集跟第8集的交界就在讲日本人新米怎么收采。那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啊，不愧是种米的达人啊，那种感觉。那所以要被新米感动的话，自己去找漫画书啊，租书店大家都有。那就不说，但基本上就用新米。那煮饭，他那饭怎么样呢？他就是说你啊，就抓一碗饭，装在一个塑胶袋，就带去上班。然后呢，因为你舍不得瓦斯钱呢、啊，对不对？那不用瓦斯那怎么办？那就用人力啦。人力是怎么做呢？就是反刍啦，像一头牛一样，就是那一包饭啊，你就抓一口在嘴巴里当口香糖嚼，嚼到那一碗那一口饭在你嘴巴里面完全化尽了，然后再抓一坨饭这样嚼，嚼一个上午，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个不但因为你嚼饭不但是能够得到米的精华，而且它能够刺激我们的唾液的分泌，对不对？所以唾液也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啊。所以用这样的方法一样能够得到这个米的效果。他说就是说已经是得绝症的啊、哦，这样子半年一载之后啊，他说就这样，他说这个人这样子做了3年，然后就身体非常好。其实早餐第一餐吃粥是很好的。如果你用一个比较西方的讲法，就是粥这个东西它能够帮你，就是对肠胃来讲，你一天醒来肠胃还没开机，它比较好消化，然后呢又能够帮你清洗肠胃。那如果用练气功的人角度来讲的话，是早上一碗白粥能够帮助你的气聚在丹田啊，所以这两个角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早上喝粥啊，像是我想蛮多 case 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拉肚子，很容易拉肚子，他就早上喝粥，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就变得不拉了啊、哦，就粥能够慢慢让你的肠胃机能趋于正常。那如果你是不喝粥，用嚼这个饭的方法也是可以的，那久而久之还是蛮有好处的。那他这个治火要诀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他提到了另外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也是养生上蛮重要的，就是他会认为说你不断在嚼一个东西，这东西可以刺激你的口水分泌，那你口水分泌的比较多了，那身体就会比较好。那像苏东坡也曾经提到一个方法，苏东坡说他喜欢把那个芡实啊，就是有一种水生植物的种子叫芡实，有点像薏仁啦，就长得像小颗的莲子，但口感比较像薏仁。他要把芡实呢蒸熟了，上放带在身上，然后就当口香糖这样嚼。他说因为芡实的质感比较粗糙，比较沙沙的，那你嚼芡实的时候，嘴巴就会被刺激的分泌很多口水，这就是一种养生之法啊。那当然，苏东坡的医术到底有多好呢？其实这个人真的是一世英名毁在最后一步，就是苏东坡其实在一辈子里面是很注重养生之道，然后呢很喜欢收集一些方剂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因为他死前吃错药， 乃至于医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不行啊，就自己生病到最后致死的，所以就把他踢出去。从此以后，医学界不承认苏东坡的医术啊，所以他当年那么用功也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吊诡的事情。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人知道苏东坡医术到底好不好啊，就是死前吃错一次药，然后就所以就一世英名都没有了啊。那这个，那但是苏东坡这样子说。这样子的一种治火，那我们都说人体啊，就是要有一些元气上来变成水，这个水下去就能够退你五脏的火，五脏不发炎，五脏就会老得慢，人就能够这个机能就可以用到很老都很健全。那到底我们平常怎么样要维持这个状态？其实不见得是要嚼白米饭，也不见得是要嚼芡实。我是要问同学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同学，平常没事坐在那边看电视或怎么样的时候，你的牙紧，牙关是咬起来，而舌头是顶着上颚或者上牙龈的，举手。那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做的举手。好，那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就是啊，我们中国人练气功不是都说上颚或者说上牙龈是任督二脉的交汇点，对不对？所以呢，你的舌头如果平常任何时候醒的时候，你的牙齿就是咬住的。这个牙齿咬住其实在修炼的那个领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会有一种观察，说人呢，在死前如果他忍着要等谁回来才能死，他就用力咬紧牙关就不会死，他最后忍不住牙关一松就断气了。所以这个咬紧牙关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啊，就是是关系到人的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关。那我们当然不要咬紧，但是至少要咬住。那至于说舌头碰的上牙龈，有人说顶住这个门牙后面那个跟牙龈肉的交界就好，那有人说什么要点到更上面一点，但是都无所谓。就其实我们在一般家常保养就不用做到那么考究，就有顶到也就好了啊。基本上你如果牙齿是咬合住的，那舌头要放好，它就是碰到上牙龈，对不对？舌头会被贴合上牙龈。那同学就要记得每天都要维持一个牙齿，平常是牙齿咬住的，然后舌头是顶住上牙龈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因为舌头跟上牙龈是我们的，舌头跟上颚是我们的任督二脉的交汇点，对不对？那任督二脉有交汇的话，那口水就会变得比较多。好，有接到的话，就口水变得有接触的话，口水会变得比较多。那如果你腰坐直一点，让这个背后的气更容易上来。然后呢，如果你再没事再感觉一下人中，就是这个鼻子下面这个地方，感觉一下自己人中的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口水还会更多，那光是这样就可以老得非常慢了。那我如果教书教到现在比较年轻人的一班的话，那我就看到年轻人看老师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上课的都很多啊，那看后就觉得说哇，大家这些人会早衰得很惨啊，所以他们的五脏大家都会焦掉所以就会容易烦。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容易很那种嘴巴开开人很容易烦，动不动这样子那样子就心情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内脏都在焚烧啊。所以这些基本的养生还是要注意到的。那么我好像要让那个录影的同学录影的助教换一下袋子啊，所以我暂停一下。